广袤湘潭大学的一个学生呢，为了参加双十一的抢购，恳请学校高抬贵手，双十一零点不断网。据悉呢，全国大部分高校已经实现了全年不断电不断网了，12点整点还坚持断网的学校呢已经很少了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位同学小心一点，辅导员可能已经在抓你的路上了。